大匪看天啊！哇，越褪越迟啦，今日已经系星期五，应该寻日出嘅，但真系冇办法啊！时间系咁多，明天咧就会去呢、這个台中，咁下个礼拜二翻，咁咧就嗰、那个其实星期四、星期六都有节目噶，但系而家都搞唔掂。不过唔怕噶啦，因为咧其实咧我所有嘅时间咧编配得就真系麻麻地嘅，咁啊希望再好啲啦，因为我都会有啲新节目开始上，咁就开始又会褪翻松啲啦。因为 view 咧，唔系咁重要嘅，啲人话屌你冇 view 梗系啦，咁都系，咁但系咧就点解咧？想做一啲节目多样化啲，因为我想做唔同嘅客群嘅嘢，所以先至会不停喺度谂，咁谂啲新节目啦，咁荣少佢做嗰啲比较偏锋啲嘅历史节目，咁我就想做翻啲正宗啊。借古奉今啊，嘅节目啦，咁咧就 Alex 咧就已经录咗噶啦，咁下个礼拜出啦，个历史新节目叫做《历史冤流冤》吓、啊，即系河川咁解冤啊，可能我都解错啊，即系多少少。咁另外咧有个旅游节目，咁咧就应该下个礼拜都录噶啦，做翻啲旅游节目啦。咁另外咧而家倾紧有啲女性节目，同埋有啲广播剧嘅，公开呼吁是有用的，咁就好多人拔刀啦，咁相助啦，咁我希望呢就全线做15个节目嘅，每日三线嘅，咁呢我哋有啲打机片嘅，咁有啲打机高手啊，号称打机女王㗎啦，咁呢就自己本身都好多 view 㗎啦，咁专系摆啲外国网站度播嘅，咁我哋都开始尝试播一啲打机片，咁另外呢有啲年青人嘅节目啦，咁都会陆续出㗎啦。我想呢我哋个台呢系一个杂志形式嘅，即系咩人都有啦，咁粗鄙嘅人就我啦咁。今日呢有个网友咁可能听咗好耐之前嘅节目啦，咁就问敏迪买十支180蚊支咁。咁啊，真系对唔住啊！因为咧，其实咧，我哋赚得好微嘅，系做完呢一轮咧，可能都会加价，加翻少少。因为咧，我哋做嘅价钱咧，同埋咁嘅成分咧，等于市面�嘅同类型嘅产品1/8啊！我哋16粒嘅片啊，即系个片剂16粒咧，等于出边而家市面咧200粒啊！即系嗰个纯度啊，变咗我哋难做嘅。不过咧就只不过话咧喺草创阶段咧努力啲啦咁。咁又借少时间卖广告啦。咁讲翻，先讲咗补选啦，嚟紧311。咁咧可以话泛民系苦战啦。咁而家咧好多泛民。即系出嚟选嗰几位啦，包括司马文啦，司马文就机会低噶，所以唔使点讲噶啦。因为咧功能组别上次姚松炎偷到鸡，咁咪多咗个对手。咁但系司马文都系难打，再加上咧有啲僭建丑闻啦。其余嗰三区同好多人讨论过，咁我啊都睇得好淡。咁咧我就觉得三区嘅胜算咧虽然唔高，但系会赢，赢在对手。赢在宣传，赢在自己。咁3月11日啦，我唔喺度。咁再公开呼吁啦，下个星期四，下个星期四咧就系3月14日，我哋咧就决定去呢个鲤鱼门四海鲜400蚊位。如果咧有要咧，就喺星期三之前咧，中午咧订咧，我哋都预埋你，因为咧好耐冇去食海鲜啦。咁寻晚有啲网友咧就讲话喂，成日嚟到食太子，话虽然好食啫，食翻海鲜啦好唔好啦咁。咁我哋嘅靓女，即系极靓女嘅主持阿 Lam 咧，话诶记得预我咁，同阿夜琪咁，我话好啦咁。咁啊一个年青活泼啊，一个咧吓极靓女咁啊，信众要求咁啊，下个礼拜四。咁啊，因为点解星期四呢？因为我每一个星期四呢，我都系坐定定等啲网友嚟倾偈嘅。咁啊，寻晚都倾到好夜，有阵时佢哋倾到2-3点。咁有阵时我先走先啦。咁啊，食海鲜鲤鱼门豪门400蚊位包酒水。 咁如果有兴趣参加或者之前参加过嘅都欢迎你嚟嘅。咁我哋都唔系望为数咁急，可能一为半为啦，因为寻日已经有为几㗎啦。即系寻日嚟食饭都有为几人。咁睇下加到几多囉。邓家彪即系讲緊我住嘅地方新东。剛才先讲咗司马文先啦。咁新东传统嘅新东即系新界东就是最多激进派，亦都系所谓泛民咧最高票嘅，即系五区嚟计啦。咁但系咧本土派咁啊，唔好话叛变啦，最激进、最偏嗰啲，经过呢几年雨伞运动之后，各走极端，同泛民已经系割裂咗噶啦。咁梁天琦嗰七万几票，究竟花落谁家？你范国威能唔能够攞到呢啲票成咗疑问。但係邓家彪系难打嘅。铺天盖地其实呢个几月呢邓家彪呢喺呢个区呢系非常厉害不停喺度呢做势四周围都有因为我自己都系住嗰度啦咁。相对范国威呢系声势弱嘅人哋嗰啲隧道口啊即系噏得出嘅地方啊譬如出吐露港啊左手边啊嗰度有间庙啦啊嗰度都已经卖晒广告远远都见到。咁工联会同埋呢个民建联无庸置疑啦咁邓家彪最近啊比较柒啲啦即係做咗啲嘢就係、是、上水大塞车咁佢话因为上水多车鬼唔知阿妈女人咁点解上水多车而得㗎係咪呀即係咁柒嘅嘢即係讲出嚟就俾人笑但係范国威呢段时间不停咁想办法食咗本土派或者最激进嘅派嗰啲人嘅票返嚟牌面呢应该就不相伯仲啦因为我都唔相信本土派会翻转头即係你睇下嗰啲所谓肥亨啊猪亨呢啲扑街冚家产啊屌佢老母啊嗰啲啊即係呢好似嗰啲叫做咩啊隔离台嗰啲主持啊容乐期啊边个俾钱我就投边个啊都噏得出啦。咁我就觉得好失望囉。你可以唔支持泛民好似我咁我唔支持范国威。嗰日我亦都唔喺香港但係票不能投俾邓家彪。你可以唔投亦都唔使投白票冷淡心死咪你觉得成无谓去支持一个明系伤害你嘅政党。你睇下呢隻狗巴你就知㗎啦。一个工联会嘅人笑人哋罢工成班都系咁。放弃集体谈判制郑耀堂开始20年了陈婉娴责无旁贷几时为香港人真正谋取利益你说泛民为了打份工好像范国威之流可能是但是起码你说他好大伤害那么最多就是两不相帮、啊、赢输他们自己认为怎样就像我这样我做不到我就计我做不到即是我都不会说夹硬来说哎呀怎样做。那我就讲了一些这样的事。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啊做的事和想的事全部不一样。那就看下到时是怎样咯。我很简单的做事做人就是说想办法呢啊想办法呢不好意思电话响。啊咁呢就想办法呢做自己嘅。比如好似我咁我对泛民呢或者嘅所谓进步民主派呢一个心死个别人士我都值得敬佩嘅。咁我会唔投冇位我都唔会投白票。我唔会投白票。有啲哎投白表态唔使表态啦你唔去投就已经表咗态啦。过往嘅票去咗边投对家冇可能或者你有更好嘅选择但係只要唔投邓家彪。当然你话赢输百重之间但我哋有个方国山。方国山嗰啲票係最坚实嘅。因为佢係个人打拼出嚟。佢嘅票源 基本上同建制派我諗有六七成係相似。王承志分唔到佢几多少，分唔到呢，上次失败咗啦，分唔到范国威几多少。咁就睇个即係还看呢个方国山。所以呢近期零一啦，东方啊，就揭返啊呢个方国山呢好多丑闻啊，即係唔系丑闻嘅，咁佢本身以前係做地产做成嘅，咁有乜出奇得㗎啊，抄返嚟讲。但係呢我相信呢喺市面上嘅回响都好低。因为呢佢嘅支持者最坚实嘅，即係喺新东嚟计。所以呢只要斩到邓家彪两三万佢就死㗎啦。所以呢胜算机会真係大。再加上有赵佩玉啦，呢个神经刀啊，祈祷丈夫信教两年，卒之个丈夫就信咗教。日日反对同性恋啊，原来佢自己本身就係同性恋。佢自己讲㗎，佢话呢佢由幼稚园呢读到中学呢都系女性学校，即系女校啦。佢对同性有爱慕之情。啊，但系呢佢觉得咁样唔啱，所以信耶稣基督。咁我就问啦，信耶稣基督唔系改咗你嘅性取向，我怀疑你根本上因为你得唔到你想要嘅嘢，所以你日日喺度讲同性恋唔好，搞到人哋啲仔女讲到喊。所以呢人就系咁噶啦，你得唔到佢就要毁灭佢，因为你自细嘅教育令到你唔能够做呢件事，所以你长大咗之后嫁人做翻一对正常嘅夫妻，其实嗰啲都唔系唔正常，系你唔认同嘅夫妻啊。正常嘅夫妻，咁你就变成咗而家日日讲到喊啊，即系咧喺呢个选举论坛啊，各样嘢咧就令到咧增添咗好多乐趣啦。但系咧赢面高啊，讲多少少啦，姚松炎啊，好似无所匹敌咁行入嚟，郑永信震过猫王，呢个系真嘅，全个泛民咧搭咗票落你度，始终都系占优啲。本土派有几多？当时嘅本土派呢或者叫做激进派啦，黄毓民加我哋嘅靓女青年新政啊，全部加埋都系四万票到。只要有十零个 percent 翻转头，虽然冷淡极，你冷淡，其实郑永信都冷淡。呢次选举大家都斗无声无息。因为香港人好多心死咗。好似我咁啦，即係恢复唔过嚟。咁所以姚松炎我觉得赢。因为呢Raymond Wong翻过嚟办事，咁就同佢飲茶，咁讲开佢呢就买全书四隻全书，咁我就同佢讲我本身都系咁諗嘅，但你而家你睇到呢始终泛民有返个阵营囉。咁姚松炎我諗赢嘅胜算都相当高嘅。唯一会输呢就是欧乐轩、陈家培同这个所谓马草黎之争。他们三个出来选牌面即是陈家培会赢，因为那阵锤马草黎真是最高班。但是呢洗咗底维园亚哥，而家做返一个叫做金融财进，换咗个面出嚟，好勤力好努力，所有你应邀嘅论坛都会出现。但係呢唔会赢。嗰阵味唔会赢，你得唔到泛民嘅支持你唔会赢。虽然好多人话喺香港岛偏黄偏蓝是最大多数，即是叫中间最大多数，可以投蓝可以投黄，这个是必然的。但是你出来我想戒不到多少周庭票，即是欧乐轩。我都不相信欧乐轩会赢，因为真的跟 马祖黎真系争几班，咁但系咧，周庭系识玩嘅，点为之识玩呢 ？DQ 咗佢，咁其实而家香港地都已成习惯噶啦。但系咧，佢做咗近期拍咗两个广告啦，第一出嚟讲对唔住阿爸阿妈啦，第一个啦，赢到好多做老豆老母个同情票。同埋后生仔嘅票。第二近期就游水。啊着咗泳装，我唔系讲佢哎呀你好好性感系咪，唔系佢行出嚟嗰个姿态就系、是、我哋系一个年轻人，我哋系努力向上为社会做一啲嘢，但系而家唔公平 DQ 咗我啦。咁我哋都唔能够就咁过一世人，而系想办法我哋力争上游做多啲。咁嘅光环啦，冇光环啦，咁嘅形象咧会得到好多做阿爸阿妈嘅票，因为你好似欺凌紧佢啲仔女咁，所以咧转移落欧乐轩度啦，又帮佢做银文啊，即系嗰个办事处啊、改装啊成，咁我相信有用嘅。大道理唔识啦，因为都系冇乜嘢嘅焦点。你又唔使讲到，诶、哎，如果你哋咧四席啊选唔到咧，啊香港咧，我哋啲普通市民咧就打压得更加犀利。其实从来都唔使理啦，因为其实你赢输对个社会都好似冇乜作用咁噶啦。修改咗议事规则啦，要做乜嘢通行无阻，你哋入去只不过即系等于当年投长毛嘅人都嘅感觉，就入咗去之后。啊！有人闹下都好啦、啊，咁，所以你哋入去的作用有几大呢？同而家有咩分别呢？又唔使讲到咁大，你当搵份工又好，做咩都好啦。但系我哋都唔能够为香港嘅民主、自由无声无息咁灭亡。所以咧，我自己本身对姚松炎。对欧乐轩、对范国威，我都冇好感，系坚嘅。但系咧，我都话啦，你可以唔投，冷淡啲啦。大家都更加冷却，咪睇下到时有几多人出嚟咯。但系不能够投建制派，呢个系我嘅睇法。希望啦，三一一啦，听到好消息啦，吓四席唔敢望。希望三席做得到，下次翻嚟，拜拜。